起来。虽然每天都有拥挤的车流，繁忙的工作，但如果能在忙碌中找寻休憩，在平淡中找寻快乐，其实幸福就是这样的简单和温馨。北京时间下午四点整， 好音乐959，我想在你身边。 当你 love me love me 帅到那些 lonely lonely， 因为在这孤独车厢里，我最爱你爱你。 魅力启程，换新出发。全新启程 T 九零领跑2017五星级安全碰撞测试，创历史新高。涿州东风启程专营店诚邀您莅临品鉴，详询0312-366-9210。 959资讯快报。 为深入推进省级文明城市创建，展示创城百日攻坚行动工作成效，近日涿州市电视台记者对农业局负责人进行了采访。据悉，按照涿州市创建省级文明城市百日攻坚行动的部署和要求，农业局主动参与，积极配合，重点围绕促进城乡增旅扩容。在实际工作中，始终坚持生态优先的理念，把造林绿化作为创建省级文明城市的重要基础性工作，在做强生态支撑、改善生态环境上不断发力，使生态建设取得了长足发展。下一步，农业局将严格按照涿州市创建省级文明城市百日攻坚行动的各项要求，继续加大造林绿化力度，认真谋划好秋冬季造林工作，为我市成功创建省级文明城市做出贡献。近日，涿州市松林店镇组织收看河北省委讲师团关于习近平总书记726重要讲话精神解读的网络宣讲活动。镇政府机关干部、楼桑庙村两委干部及党员村民代表收听宣讲。9月3日，涿州市义和庄镇召开第二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选举产生了镇人民政府镇长，新当选的镇长进行了表态发言。9月3日，涿州市供电公司远维部带电作业班根据计划，对义和庄供电所所辖10千伏义和庄514线路学校北地分支01号杆进行了带电接引作业。据悉，涿州供电公司秉承优质服务、减少停电的理念，大力开展带电作业，大大减少了停电时间，为广大市民安全用电带来了保障。近日，涿州市白纸干镇组织机关干部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河北工作重要指示摘编。该镇要求全镇党员干部要提高政治站位，积极履职担当，以优异成绩迎接党的19大胜利召开。我是马玉江，欢迎您继续收听我台的其他节目。 人人参与创建文明城市，文明城市惠及人人。 好音乐959， 只要你在我身旁。 只怕无法再有。

from 5 years, we better make it 10. Bet you gonna see my face around, making them understand. You know I'm more than happy to get that VIP card. I am wishy, I ain't cocky, I just wanna be it. Tell me even though you diss me, that everything's so mad. Tell me ain't taking up the time, I'm the next in line. Oh baby girl, it's me and you, it's time to shine. 我又看见，我又听见。 情拥有的缠绵，曾经拥有的缠绵。

九。 只要你在我身旁， 看着你的背影，你走。